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软件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在前面的文章中，我给你介绍了软件测试工程师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知识，包括如何设计测试用例，如何制定测试计划，什么是测试覆盖率，以及软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自动化技术等等内容。相信你通过这些文章，或温故知新，或拓展视野，希望你有所收获。那么在介绍完这些比较基础的内容后，今天我就来和你聊聊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只有当你真正明白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才能理清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这两个问题，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我以我们团队招聘功能测试和测试开发工程师为例，带你了解一下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案例一，来自我们的资深功能测试工程师招聘。当时有一位拥有近9年测试经验的资深测试候选人，我对他的简历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就安排了面谈。但是在聊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这位候选人绝大多数的测试经验积累都强绑定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如果抛开这个特定的业务领域，他对测试技术本身以及产品技术实现都缺乏系统的思考和理解。换言之，它的价值仅仅能够体现在这个特定的产品业务上，而一旦离开了这个业务领域，它的经验积累很难被有效重用，也就是说它很难快速适应并胜任我们的业务领域测试，所以它最终没有得到我们的 offer。 从这个案例中你可以看出，作为测试人员必须要深入理解业务，但是业务知识不能等同于测试能力。案例二，来自我们的测试开发岗位招聘。当时有一位5年测试开发从业经验的候选人，是南京大学软件学院的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从事测试框架和工具平台的开发工作。看完他的简历，我发现他参与过的测试框架和工具和我们当时在做的项目还是很匹配的，加之他的背景也相当不错，内心感觉这个职位基本就是他了。但是面谈结束后，我彻底改变了想法，他所做的的确是测试框架和工具平台的开发工作，但是他的核心能力纯粹就是开发，他只关注如何实现预先设计的功能，而完全不关心所开发的测试框架和工具平台在测试中的具体应用场景。我承认他的开发能力，但他并不能胜任我们的测试开发岗位，因为测试开发岗位的核心其实是测试，开发的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测试，我们看重的是对测试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帮助测试人员提高效率并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纯粹意义上的开发人员。这两个实际案例是否已经引发你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的测试工程师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做业务功能测试的，另一类是做测试开发的，两者的核心竞争力有很大差别。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一起去看看功能测试和测试开发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分别是什么。我先带你看看业务功能测试工程师，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我归纳了以下几点，我先来跟你聊聊传统测试工程师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这部分内容我按照一项能力对测试工程师的重要程度的顺序，给你依次归纳了测试工程师要具备的七项核心竞争力，包括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测试用例设计能力、快速学习能力、探索性测试思维、缺陷分析能力、自动化测试技术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或许你觉得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探索性测试思维等对资深的测试工程师来说更重要，而你现在还处在培养快速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测试用例设计能力的维度，那也没有关系，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体验，具备更强的职场竞争力，不正是你在追求的吗？所以我在分析你应该具备的主要能力的同时，也会给你分享如何才能使自己具备这些能力，帮助你成就更好的自己。第一项核心竞争力，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是指对于各种不同的被测软件能够快速准确地理解需求，并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明确测试重点以及最适合的测试方法的能力。具备出色的测试策略设计能力，你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出测试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关键问题。第一，测试要具体执行到什么程度？第二， 测试需要借助于什么工具。第三，如何运用自动化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框架，以及如何选型。第四，测试人员资源如何分配。第五，测试进度如何安排。第六，测试风险如何应对。培养出色的测试策略设计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通常需要经过大量项目的实际历练，并且你还要保持持续思考，主动去提炼共性的东西。不像测试技术，你可以通过培训或者网上资料的学习而有快速的提升，测试策略设计能力一定是需要你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形成的。我认为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是功能测试工程师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最难培养的。第二项核心竞争力，测试用力设计能力。测试用力设计能力是指无论对于什么类型的测试，都能设计出高效的发现缺陷，保证产品质量的优秀测试用力。要做好测试用力设计，不仅需要深入理解被测软件的业务需求和目标用户的使用习惯，还要熟悉软件的具体设计与运行环境，包括技术架构、缓存机制、中间件技术、第三方服务集成等等。测试用力设计能力要求你不仅仅局限于熟悉业务领域的测试用力设计，而是能够融会贯通，熟练地把系统性的测试设计方法和具体业务有机结合，对任何被测软件都可以输出出色的测试用力。想要提高测试用力设计能力，你平时就要多积累，对常见的缺陷模式、典型的错误类型以及遇到过的缺陷要不断地总结归纳，才能逐渐形成体系化的用力设计思维。同时你还可以阅读一些好的测试用力设计实例，开拓思路，日后遇到类似的被测系统时，可以做到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第三项核心竞争力，快速学习能力。快速学习能力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对不同业务需求和功能的快速学习与理解能力。第二，对于测试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学习与应用能力。显然，快速学习能力是各行业从业者应该具备的能力，但为什么我会单独列出来呢？现今的软件项目，尤其是互联网项目，生命周期通常是以月甚至以周、小时为单位。一个测试工程师需要接触各种类型的测试项目，而不再像早年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从事一个产品或者相关产品的测试了。所以快速学习能力对测试工程师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否则就容易被淘汰。快速学习能力乍一看是比较难培养的，但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窍门的。比如当你学习一个新的开源工具时，建议你直接看官方文档，一来这里的内容是最新而且是最权威的，二来你可以避免网上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知识输入源头是单一的而且是权威的话，你的学习曲线也必然会比较平滑。另外当学习新内容时，你一定要做到理解其原理，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的简单的操作和使用。长期保持这种学习的状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这样当你在面对其他新鲜事物的时候，也会更容易理解，形成良性循环。第四项核心竞争力，探索性测试思维。探索性测试是指测试工程师在执行测试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被测系统，同时结合基于自己经验的错误猜测和逻辑推理，整理和分析出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测试关注点。本质上探索性测试思维是测试用力设计能力和快速学习能力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优秀的探索性测试思维可以帮助你实现低成本的精准测试。精准测试最通俗的理解可以概括为针对开发代码的变更，目标明确并且有针对性的对变更点以及变更关联点做测试，这也是目前敏捷测试主推的测试实践之一。第五项核心竞争力，缺陷分析能力。缺陷分析能力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对于已经发现的缺陷，结合发生错误的上下文以及后台日志，可以预测或者定位缺陷的发生原因，甚至可以明确指出具体出错的代码行，由此可以大幅度缩短缺陷的修复时间，并提高开发工程师对测试工程师的认可以及信任程度。第二，根据已经发现的缺陷，结合探索性测试思维，推断同类缺陷存在的可能性，并由此找出所有相关的潜在缺陷。第三， 可以将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缺陷类型和趋势进行合理分析，由点到面预估整体质量的健康状态，并能够对高频缺陷类型提供系统性的发现和预防措施，并以此来调整后续的测试策略。这三个层次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越往后越能体现出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第六项核心竞争力，自动化测试技术。掌握自动化测试技术，可以把你从大量的重复性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更多类型的测试上。一方面，自动化测试技术本身不绑定被测对象，比如说你掌握了GUI的自动化测试技术，那么你就可以基于这个技术去做任何GUI系统的界面功能测试了。另一方面，自动化测试技术需要测试工程师具备一定的写代码的能力，这通常与测试工程师职业发展的诉求不谋而合，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测试工程师非常热衷于做自动化测试。但是切记，自动化测试的核心价值还是测试本身，自动化仅仅是手段，实际工作中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自动化上，一味追求自动化而把本质的测试弱化了。第七项核心竞争力，良好的沟通能力。测试工程师在软件项目中的作用有点像润滑剂，一方面你需要对接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以确保需求的正确实现以及项目整体质量的达标，另一方面你还要和开发人员不断沟通协调，确保缺陷的及时修复与验证。所以测试工程师的沟通能力会直接影响事务开展的效率，良好清晰的沟通能力是一个技术优秀的测试工程师能否获得更大发展的敲门砖，也是资深测试工程师或者测试主管的核心竞争力。接下来我再带你一起看看测试开发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既然是测试开发工程师，那么代码开发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说一个合格的测试开发工程师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开发工程师，但是一个合格的开发工程师不一定可以成为合格的测试开发工程师，这也就是案例二中候选人没有通过面试的原因。第一项核心竞争力，测试系统需求分析能力。除了代码开发能力，测试开发工程师更要具备测试系统需求分析的能力，你要能够站在测试架构师的高度，识别出测试基础架构的需求和提高效率的应用场景。从这个角度说，你更像是一个产品经理，只不过你这个产品是为了软件测试服务的。第二项核心竞争力，更宽广的知识体系。测试开发工程师需要具备非常宽广的知识体系，你不仅需要和传统的测试开发工程师打交道，因为他们是你构建的测试工具或者平台的用户，而且还要和 CICD 和运维工程师们有紧密的联系，因为你构建的测试工具或者平台需要介入到 CICD 的流水线以及运维的监控系统中去。除此之外，你还要了解更高级别的测试架构部署和生产架构部署，你还必须对开发采用的各种技术非常熟悉。可见对于测试开发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市场上资深的测试开发工程师的价格会高于资深的开发工程师的原因。接下来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把测试工程师按照工作内容分为了功能测试工程师，即传统测试工程师，和测试开发工程师两类，分别给你分享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功能测试工程师来说，其核心竞争力包括测试策略设计能力、测试用例设计能力、快速学习能力、探索性测试思维、缺陷分析能力、自动化测试技术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这七大部分。你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升自己某方面的能力，去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敲门砖。而对于测试开发工程师来说，你需要具备优秀的测试系统需求分析能力和完备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保证你设计的测试工作和平台可以更好地满足提升测试效率的要求。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很少会听到开发工程师谈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都是测试工程师更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测试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不够清晰，或者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说说你的看法吧。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